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这两天哈，尤其是昨天吧，可能媒体人都比较的揪心，就说到底应该把哪个当做头条。 对， 你想当那个徐才厚吧，把徐才厚当头条吧，翻页时间也来不及了。 嗯， 他半夜十二点，我收到的最快的一条推送是来自今日头条，12:05，说这个徐才厚癌症病逝，不再起诉。所以当时就觉得，你看又是半夜哈，咱们之前做过很多打虎的节目，你就发现这确实是有一个规律，他要不然他就放在星期五，他要不然就放在大半夜，就是基本上如果你要登报纸的话，你可能都已经定稿了，头版啊、要闻啊之类的，你可能不太有巨大的篇幅去留给他，但是好，他就是在这个点塞给你一个这么重磅大料，大家真的是始料未及，怎么就这么巧，而且刚刚就是一整年，他恰好是在去年的3月15号出事儿。你看恰好一整年，他还没来得及这个上审判庭呢，就突然之间，有的媒体人可能觉得很可惜，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说哎呀，这个错过了接下来的可能是更大阵仗的这个媒体大戏，就这么落幕了，是吧？ 但我觉得人各有命吧，也许这也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是我看到解放军报他也发了一篇文章，说人虽然死了，但是账还是要算的。所以对这个案件的审理和审查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对， 直到出一个结果。 是， 你刚才说到这个头条的问题，确实是，你看今天的新闻，大家这个头条确实很纠结，有的媒体是把这个总理的记者会， 内地绝大部分媒体都是总理记者会， 有的就做了求和，有的就说了徐才厚这件事儿，所以大家也是，尤其是不同的新闻客户端，然后在这个推送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推送 不一样的东西，大概就这三个，但是你有时候看得很费解，到底今天哪个应该是头条的。 关键是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办法已经不像从前，你说看报纸依赖报纸头条我们就判断哪个是最重要，现在完全看朋友圈，哪个被刷屏刷的最多说明哪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哈。那很明显就是一个盖过一个，昨天上午10点到12点多钟的时候可能是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那会议结束求和代表请留下，那立刻就变成了云南省副省委副书记落马的这个消息。好，半夜就变成被徐才厚刷屏了。可能大家会想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他既然不再起诉，那他就是说他过去的，如果说哈被大家这个现在公布出来的他一些贪污受贿的那些款项或者不明来源的财产该怎么处理。我今天早上也问了一个法学教授，他说新的刑诉法呢，就是已经规定了一个特别的程序，专门针对逃亡和死亡的犯罪人财产没收，设计了通过法院裁决来没收财产的这么一个程序，以前呢是没有这个程序的，所以呢有可能新的程序会第一个用在徐才厚的身上。 看这待遇。 对，所以这个媒体人也别太失望，就是还是有一些可以继续这个报道和追踪下去的一个重点。 但我觉得你这么说不对，好像媒体就盼着出事儿似的。 哎，你不觉得吗？媒体人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但问题是这也是有道德底线的，我们是及时传递消息的，不是盼着天下出事儿的，只是出了事儿我们要第一时间把消息给大家。 对对对，春雨纠正的很对。好，但是呢大家喜闻乐见的张立凡老师还要跟大家点评点评哈，就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公布他到底是不是巧合。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巧合。 对， 那这个张老师来看看分析分析看哈，那他这么一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他又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效应。张立凡老师是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对政治和历史都有他独到的观察见解。 我觉得他死得其实吧，反正像这样的人，就是说你一旦入了党你就是党的人，即使你被党开除了你还是党的人，那么这个你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所以我想公布这样一个消息，在这样一个时刻公布这样一个消息，那是党的需要。 但是有一些阴谋论他们就说是不是昨天去世的， 为什么刚好在两会结束的时候放出来？是不是有意为之，就是希望这个热点来覆盖某一些的热点，会不会？ 我觉得就是要看谁从他的死能够受益。那么当然这个我想可能一个是要看他该交代的东西，他能交代的东西是不是在他咽气以前都交代了。如果还有没交代的，那么可能有一部分人就会感觉很庆幸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就是他的死并不意味着这个徐案就结束了，但是呢可能这个徐案的处理方式就有可能就回避了一个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很敏感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公开审判的。 嗯， 因为他涉及的这个贪腐的数额，以及他又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这么一个身份，他所涉及的那些个高层的机密是不是适合于公开审判。所以我觉得呢他的死呢可能回避了这种尴尬。然后再有就是我觉得在两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新闻这个密集爆发，比如说求和的案这个被审查，然后还有那位一汽的这个什么老总被审查，然后接着就又爆这个料，我觉得可能这后面就是预示着后面有很多后续的比较重大的或者重磅的新闻还会出来。 嗯嗯，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盘棋上，他作为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他的作用已经用完了，大概就是这样。 好，关于徐才厚今天凌晨这个突发的消息，我们目前为止也只能分析到这儿了，恐怕哈。 张老师说可能有人在下棋，但起码这次总理的记者会大家知道总理会下棋。 好，这个等一会儿呢我们还是来聚焦今天的重中之重，就是昨天刚刚结束的总理的记者会。那么昨天的记者会呢进行了大概120分钟的时间，2个小时时间里呢他就回答了关于雾霾啊、反腐败啊、中国经济啊、抗战胜利70周年、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两岸关系、香港政改和乌克兰危机等16个问题，并且追加回答了缅甸过境投弹的问题。那昨天的这个总理记者会说实话没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高潮或者亮点。 你觉得总理说了啥话是让你觉得有用的吗？ 什么叫有用？总理说任何话都是有用的，怎么能这么说呢？ 但问题是我看有媒体就总结了说谁为难了总理 啊？ 而且也有媒体在说总理说的是车轱辘话，另外一个媒体就说总理是答非所问。 我印象最深答非所问的就是那个 雾霾， 就是说柴静穹顶之下，人家是问中石化、中石油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 阻？他这个问题他答的妙，以后咱们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这么答，他就完全不听人家问什么，说。你问了一堆问题吧，我可以总结起来其实你的意思是什么，但人家的根本的那个要点不在于你后来答的什么环保，他要想的那一套办法。 我觉得总理确实是身居高位，所以他看东西的眼光都是很宏观的。他把所有的微观的问题全部都用宏观的高层的这种高屋建瓴的方式回答了。 是吧，你看真的是善解人意哈。但是你看香港媒体就很坏。他们怎么写这些花絮吧，就是说总理怎么这么多口误，他把有腐必反，还是什么 有反必腐， 什么低廉租金，什么低金租联。哎，他怎么会有这种错误？我有的时候 你也会有啊。 不是，我主持节目的时候也会有，我有时候犯什么错误吧，我就老是把前天说成明天。我不知道，我就是会时间会 说明你的眼光永远在未来。 不在过去， 这是不自知的。我是觉得是不是我脑子哪根筋不太对，就 是。但是其实 通常容易犯这种错误。你看李总理他犯的错误是两个字儿，他容易捣毁。 对，但是你看你说错了，没人关注。总理说错了，你 不好这么比较。 你好好解读一下，你会觉得是不是还有深意？尤其是你有的媒体拿这个标题说有反必腐，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得好好思量一下。后来你再看下面说啊，其实是总理口误，但是你好像也意识着 他第二个他纠正都没纠正了，低金租联是吧？ 对对对。 好，这个当然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哈，但是如果你纵观下来，你会觉得，为什么以前总理记者会似乎就不太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他说的慢嘛，是吧？ 对， 因为他说的慢，所以他想说一个字，他要想别人的四分钟。 你的节目很好的反映了中国当下最热的新闻话题，是这样。 哎，对。你看他这么说话，每一个字儿他都想想半天，等的都急死人了，他怎么可能还要错？那媒体也觉得， 我觉得这活我干不了，这是技术活，樊总你能干。 这个，那今天咱们就等会儿要从技术层面来解读解读。那说到今年两会上，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在记者会里面，比如说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那些主持人他就那么精准的一点一个准儿，你一点就是央视的，再一点他就是 央视那个。不用点也 知道了，对，不用点是吧？再一点，你就是某某报纸的，你就是某某外媒的，他每一个都是有分量的，是吧？他怎么就这么准？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先来跟吕秋老师聊一下，因为他报道两会十多年了，也应该是每一年他都去到了金色大厅里面参加那个总理记者会，所以他有很多的料可以跟咱们报一下哈。再一个，石飞克先生资深的媒体人，他呢在场外有很多的观察，每年的记者会他都看电视直播，那通过这些直播和被点到媒体的变化，他也能感觉到现在当局所谓的这个外宣的策略也在发生着某些的变化。而另外一个我们能感受到的变化就是说，以前你在记者会上你被点一点，你可能这个媒体或者这个记者你就火了， 对， 但现在基本上没有，是吧？ 我觉得这个买房那个我老外应该也火。 那你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不记得， 是吧？他总比他没火嘛。好，那这个是为什么哈？我们等一下来听两位具体的分析。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言人或者主持人他可以这么精准的点到大家想看到的或者他想点到的媒体，这中间的这个行业秘密是什么？来听听吕秋老师的爆料。可能有些听众或者观众他看着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点名的时候他们就那么精确的刚好点到这个人，他就是CNN的，这个人就是新京报的。 这个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为什么越来越少或者跑两会跑得久的记者就不太愿意去记者会了，或者去像我一样去记者会的话我从来都不举手，就是因为我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大家都已经是哪一家有提问的机会的。关于这样的一个提问的安排，或者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协商或者怎么样争取，然后需要有一些怎么样的妥协等等，纽约时报在去年3月15号的时候有一篇比我的那篇专栏文章写的要更加详细的报道，他们是采访了一些外媒的，那他们也表示很多时候可能不愿意做出妥协，想要问自己想问的问题但是没有机会，但又不想去问不想问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机会。所以其实每一场的记者会可能在外界看来的话，记者举手非常的踊跃，事实上其实对于怎么样的一个问答的内容，大家是心中已经尤其是跑得比较久的记者来说心中是有数的。那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倒是无所谓谁提问，关键就是说能不能提出很接近到新闻热点的问题。因为其实 这一点可能才是做记者会或去听记者会最为重要的一点。 嗯嗯，那另外我们怎么看最后人大闭幕表决的这个结果？往年的印象当中一般都是两高，今年为什么是财政部的这个预算案？ 不，财政部的预算案其实一直也不太高，所以我今年其实对于这样的一次的表决的话，我比较惊讶的是比例都非常高。在往年的话，我会记得这个支持就通过支持率的这个比例还是有一些参差的。 嗯， 但是今年倒是一色的都比较的高。我会觉得，我今年不在会上，但是我听一些同行或者说从开会的一些报道细节可以看到，今年可能大家都比较的严肃一点点。那在投票的过程当中，这种严肃一点点的态度和心情可能也会传播到或者影响到自己的投票吧。当然你也不能否认说，两高的话在过去对于法院的这高最高法的这个 工作 支持率一向是比较的，相对来说应该是和检察院差不多吧，他们两个都一直是差不多八成，有的时候甚至最低的时候去过七成。 嗯， 但是可能因为在过去一年里面有很多反腐败的案件，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高法的报告里面非常的强调说接下来会进行哪些的司法改革，从这两点来说，我相信对于人大代表可能会觉得比较的满意的。因为可能在过去的话，大家更多的是觉得在高法的最高法的这个报告里面没有提到这个法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提到具体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为什么他会获得比较高票数的其中一个原因。 嗯， 那财政部的话，我想这可能也和这一次两会当中关于税收法定这样的一个争论应该是有关系。可能对于人大代表来说，对于财政部在收取税款或者一些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拨款方面，我想来自各地的代表，尤其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各地的代表的话，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其实这也是蛮正常，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每一份报告都是非常高票的得到通过的话，反而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 嗯，我想知道您过去有没有采访过就是投反对票的代表或者？ 我们有采访过，当然这个就很难靠运气啦。 嗯嗯， 就是在出来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代表或者他们会比较坦然的告诉你说，或者主动的告诉你说我是投了反对票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大家是不太愿意讲自己这个投票的一个意愿是怎么样。那对于一些已经敢于说我自己投了反对票的话，是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定的看法，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提案，或者他们自己对这个报告会有更高的一个标准吧。 嗯，就说他们投反对票不会有一些额外的担心，就说 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些比较敢言的代表来说呢，已经是在很多的接受采访或者公开的表达的时候，已经是比较的讲了很多可能会在一些政府部门看来不太是欢迎的话，所以呢他们对于自己是不是投了反对票公开出来呢，也不是会有太多的担心。 嗯， 但是大部分的代表还是不太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到底是投了什么投票的意向。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慢慢来吧，因为越来越多的代表如果愿意公开自己的投票意向，尤其是反对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相信就是一种进步吧。 嗯， 因为如果你不敢公开的话，其实其中一个潜在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会遭到压力，或者说会有一些后续的不愉快的事情。 嗯， 那这个照道理说应该是不应该发生的。 嗯， 因为人大代表本身就是一个监督政府的工作的职责，而不是去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他们应该是监督政府工作报告。 好，那其实第二个问题大家听的应该听明白了吧，到后来应该听明白了，前面问题可能不是非常清楚啊，就是说到昨天的这个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时候呢，在闭幕会上人大代表对八项决议投票表决，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支持率最高，是99.16%，那财政部的这个预决算的报告呢是10.57%的反对票，成为反对率最高的报告。因为按照往年的这个惯例呢，得反对票最多的都是两高，也就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但是昨天一反常态，反而是财政部的这个预决算报告成为反对票数最多的报告。所以呢，看到有记者在现场观察，就说当这个得票结果一出来之后呢，现场是骚动，就代表对结果议论纷纷。那当然刚才吕秋老师也是从他的一个角度哈、分析了有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结果的这个原因、那当然从我们角度来说呢，反对票多少这可能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就是说反对票多的话，它至少说明有人他敢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可能也是你下一步把它做好的一个动力。那有人就建议说，那有没有可能在人大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就先对这个预算报告进行初审，那初审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请部分有经验的专家做顾问，提供一些专业的咨询，那常委会先期审议意见和专家意见，就把它做一个参阅的资料来一共给到代表参考。就是你投反对票不怕，关键是你是稀里糊涂的投了反对票，那就是老百姓就不答应了，是吧？ 对。 好，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呢再听另外的一个访问哈，他呢也是非常厉害，这个呢是石飞克先生，以前呢是博客天下的主编，那当年呢这个还在南都周刊工作的时候是写过起底王立军，他是这个非常重磅的一个专题的策划人和执行人。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他从其他的这样一个方面来谈一谈总理记者会上的一些亮点，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两家市场化的媒体，就是新京报和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会有一家美国的这个网络报纸，就是赫芬顿邮报，它的这些被点到又说明现在的外宣策略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谁问题提得好，谁问题提得最差，是吧？等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聊聊。好，三零八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直接把石飞克先生接到线上，来听听他对于总理记者会的特别的观察。石老师，你好，谢谢你跟我们连线。 你好，方程。 好，我们看到总理记者会呢，他一共回答了16个问题，如果刨去最后追加的那个关于缅甸的问题，在您看来哈，这十几个问题当中，谁的问题问的最好，谁问的最差？ 我觉得应该是雾霾这个问题，这个外媒这个 赫芬顿邮报 雾霾的问题，对，雾霾的那个问题应该是切的比较准的， 问的差的呢？ 那就多了吧。我觉得问的差的，新京报的问题是比较悬的。新京报问的是关于网购的问题， 对对对， 财经日报问的是关于这个创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一财的这个问题是最水的。 他就问说这个为什么政府要操那么多心啊？就这个问题，你觉得水平不够？ 这问题问的比较傻呀，这问题。 啊、 因为这个李克强政府一直以来他的这个政策就简政放权嘛。 嗯。 那民间创业为什么创业创不起来？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政府干预过多嘛，政府的审查过多嘛，要盖章盖得多嘛，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嘛。所以这个本届政府，所以李克强一直号称做减法嘛，就是不断的那个缩小这个审批面，不断的开这个权力清单嘛。那你这个问题问的貌似就是好像很有道理似的，为什么要民间创业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很傻的一个问题嘛？就这个拖啊，做拖这是很正常的，但你这拖拖的有技术含量，对吧？ 嗯， 那对比新华社这图，我就图的就是比较有技术含量了。新华社问的是什么来着？对，反正是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嘛。 嗯嗯嗯， 是，所以你看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本来是应该更犀利，没什么包袱的市场化的媒体的提问，他反倒没有央媒敢于抛这些狠话题，这是为什么？ 嗯，我觉得首先必须要说的话，这些问题都是经过审查的，就不并不代表他的媒体本身的实力和他的媒体本身的提问水平，这个是必须要说清楚的。 嗯。 因为你能不能入场能不能提问，提什么样的问，这三个问题都是，这三个环节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那么如果确认这一个前提的话，那么你应该说的话，这里应该是个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总理级的招待会的话，在传播的时候它是定点的。那么如果是一些有质量的问题，或者说比较尖锐的问题，由市场化媒体来问的话，可能他们觉得不太合适。让你入场就代表了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而让你问一些比较温吞水的偏软的问题，那是一个反而是跟你这个身份是一个搭配。比较尖锐的问题，有分量的问题，交给这个传统的中央权威媒体，比如说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这三大重点央媒，由他们来问，是跟他们的分量是相搭配的，比较那个什么，或者索性交给外媒，就像2012年那温家宝这招待会，这个关于王立军和重庆问题是交给。路透的啊，对，交给司马亮来问的，对吧？ 嗯， 交给他们来问呢，是跟着外媒，让外媒来挑拨这个东西比较合适。这边能让你入场，能让你提问，本身就是表示这个传播上已经增加了一个色彩了。 嗯， 不需要在你身上再给你，让你再出这个风头。 嗯， 这个风头让你出不合适，让央媒的出更好，让外媒的出更好。我理解这是一个外宣的一个资源搭配的问题。 我看您的微博哈，您还从这个提问的媒体分布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是外宣战略调整的一个结果。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的意思是，从1988年有第一次这个总理记者招待会到现在，这一共是27次。这27次当中的话，在2002年之前，基本上是没有市场化媒体的这个空间的，基本上要么就是外媒，而且主要是外媒，要么就是央媒。或者是那个港台媒体，类似这种那个半境外媒体这个方式。那么到这个温家宝内阁开始出现第一家市场化媒体财经杂志，当然财经杂志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市场化媒体色彩是要稍微打个引号的，它背后是一个很党的机构联办。那么到李克强内阁的时候，就是去年没有，今年一下子出现两家市场化媒体，一个是新京报，一个是这个第一财经日报。虽然这两家新京报是已经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了，第一财经日报是其实属于几家党媒集团合办的，对吧？ 嗯， 现在办在上海。但是这也意味着，就在18大以来，这些高层领导人的外宣，他们比较注意这种比较灵活的搭配资源，不像以前呢那样的话比较僵硬，就是我的必须要么外媒要么央媒，现在我可以让市场化媒体这些人出来点缀一下，让这个色彩显得更斑斓一点，色彩斑斓效果会更好，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所以说是战略调整。 是，再一个就是这个《赫芬顿邮报》这次被点到了，它其实它没有纸质的报纸，它算是一个博客类的一个网络媒体。那这个媒体被点到，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额外的一些信息要传递？ 事实上这次是两家美国媒体嘛，对吧？ 嗯， 一家彭博社，一家《赫芬顿邮报》，一家代表传统媒体，一家代表这个网络媒体。我想他在这个选择方面，可能也是刻意而为的。一个是美国的媒体还是最多得到的机会，另外一个的话分别代表两种性质的两种形态的这个媒体，这应该代表一个方向。因为现在十八大以来的这些中国高层的这个外宣啊，他们非常非常注意新媒体的运用，他们也知道这种传播形态来说，赫芬顿邮报的传播力未必就比彭博社或者纽约时报差，所以他有意识的就引进这种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传播形态的这一类传播介质来，也是一个色彩更斑斓，或者说效果会更好。这是我的理解。 是，那再一个就是被点到的这些媒体，尤其是这几家可能我们看上去有些意外的被点到的，像新京报和第一财经日报加上这个赫芬顿邮报，被点到的媒体和被点到记者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我个人觉得对于赫芬顿邮报来说呢，可能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进入中国，或者说希望进入中国，或者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在这块他会获得一个，比如说和国新办和卢伟他们来接洽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好的由头，就像苹果，就像那个 Facebook， 他们要进入中国想入华似的，会获得一个更好的一点的由头，但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至于说对第一财经日报和对新京报来说，那就我觉得那就意义就是也就是一个 大家私下吹吹牛逼吧，就是考完电子获得一个资格。 嗯， 你要他在影响上或者是在经营上要凭借这个获得当年凤凰卫视吴小莉被中击点石成金的那种传播效果，不可能的，已经不可能了，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第一，市场化媒体像都市报这类市场媒体，新京报和一财日报都可以称为都市报或者是成为专业财经类日报吧，这一类日报本身他们的市场空间和影响力在衰减，如果是在十年前又不一样了，放在现在它已经衰减了，它本身的品牌和传播力是在衰减，是在往后走。其次，它缺少其他爆点，像当初中击点吴小莉的话，这是中击本身是个爆点，大家都想看到记者会上这个有名的大炮会说什么。而那个凤凰卫视本身也是一个也有小小的爆点，而吴小莉作为一个美女主持人，一个名主持人，她本身也是个爆点，这些爆点叠加起来，再加上刚才我说的这个凤凰卫视这个媒体当时处于一个他们本身的上升期的这个周期的曲线上，所以它能引爆，现在不会了。 嗯， 而没有人谁还会记得当时吴小莉问的什么问题，说你怎么答的，你还记得吗？ 嗯，就是什么鞠躬尽瘁那个是吧， 反正都记不起来 了，是那个， 记得那个事儿， 嗯嗯， 只记得那个事儿。那今天的更，谁还记得今天？今天可能你我聊这个还记得，明天后天过，我敢打赌，过一个月没人记得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和河南邮报，河南邮报可能还有人记得，因为有个财经这个爆点，这两家报纸没人记得他们问的什么。 对。好，这个我们也理解了。再一个呢，您要不然评价一下李克强他回答记者提问的水平和风格？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他还是个蛮诚实的人，就是去年到现在这个总理吧，这个人本人吧，我理解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 嗯， 他跟其他的那些红二代跟习啊跟王岐山他们那些人都不一样，像习啊王啊或者余振声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红二代，是叫贝类人，他们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有这种强烈的自信。 嗯， 但是李克强这种属于这个职业经理人，我是给你们打工的，所以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放松。他本人的性格呢，他也不属于那种特别有表达才华的，那朱镕基他也不属于红二代，对吧？ 嗯， 江泽民基本上也不属于，要守的话就江上清稍微能挂一点钩， 嗯， 不是真正的这么一个纯正意义上的红二代，但是他们的性格是很 open、 嗯、 很 open 的一个性格，就是属于那种人越多他越兴奋，他的也善于这种表达，他们放得开。但是那个李克强的话两点都不具备，第一不具备这个亲王贝勒爷红二代的这个身份，第二个，他个人他并不太善于去做这种表达，所以你能看到他并不善于调侃，不善于开玩笑。他这次又试图开玩笑，基本上是沿袭去年他那次会上的那个，哎呦，你这个外国记者，你的中文讲得正好啊！这个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 有点厌倦了， 就是非常非常厌倦，哑然失笑嘛。 嗯， 而不是大家大笑，而是哑然失笑。当然，你要跟另外一位总理用温家宝比起来的话呢，他们又各自有特色。他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李克强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背数字，用他那一套严谨的逻辑，他逻辑很严谨的，他毕竟是法学博士出身， 嗯， 来往前推导，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原理，这么一个经济学原理，这么一个市场运作的规律，我就这么回事，我告诉你 A 就是 A，B 就是 B， 对吧？他绝不会告诉你 A 等于 C， 当中还怎么推导 A 等于 B 啊 ，B 等于什么什么再等于 C， 他不会的。到底像温家宝，那温总理他的特色就是很明显啊。他语速非常慢， 对， 年龄大一点， 嗯，听得都急死了。 他要确保不说错，他要确保不说错， 嗯， 所以你能看出来，温总理很少有口误。为什么没口误？因为他非常慢， 嗯嗯嗯， 他确保不说错，但是他的表达非常准确，同时他试图在他的表达当中加进一个人文的色彩，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他的背 古诗词，嗯， 他会引用一些古诗文。弄得他的这一个记者招待会的这文字实录就像一篇美文一样，是不是会来一个什么苟利国家深思一下，其因祸福必趋之下这些东西，对吧？ 嗯。 但是克强总理他不是中文系的，他也没这方面的这种爱好，他就是非常干净， 很实在吧，感觉 非常枯燥的， 嗯， 非常枯燥的逻辑往前推演， 嗯， 所以这个呢肯定就很难有一个爆点的。 嗯， 基本上也，我印象当中的话，中国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这二十几年来，基本上每一届我都会看，都会看直播，两次是至今没有超越的高分爆点。一次是中击的1998年刚上台的记者招待会，这就是著名的那个要鞠躬尽瘁死后也要99口棺材。 嗯， 第二次就是这个2012年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最后一个问题直接把重庆问题给挑明了。这两次记者招待会是两次爆点。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次超越这两次的传播效果。 嗯嗯， 是的，所以这就会引发我们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说李克强总理他本身的这个记者会他似乎没有什么传播点的话，那是不是要找一些别的议程，所以呢会导致求和的这个违纪的消息，总理记者会结束才十几分钟就给他捅破了，感觉中纪委完全不会顾及说把总理的这个风头给抢过去了，这是为什么？ 这块也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呢，十八大以后到现在这三年当中，中国的政治的主基调，它的基调基本上还是反腐，反腐是主基调，一切会服务于这个主基调，而不是什么改革啊，也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些什么经济保七保八，这都不是，而是反腐，也就是这个四个全面里面的这个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主基调。具体到这次两会，这次两会的主基调也还是反腐，还是从严治党。大家能看到，以前的两会的话，两会期间就绝不会。纪委绝不会招人的，一般各个地方连负面新闻都不会出，更不用说是招一个副省级干部。但是这次两会，光两会期间就招了三个。3月3号第一天，招了河北省省委常委金成华，中间招了新疆以前的那个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励志，今天的最后一天，对，招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求和，对吧？也就是说，即使在这个两会期间，反腐和从严治党依旧是主基调，这个主基调已经彻底压倒了，全面覆盖了改革啊、经济啊、保级啊这些政府工作报告啊，甚至两高的工作报告已经全面压倒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第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要说的是，就像你观察到的是，12:40左右记者招待会宣布结束，那个中纪委的客户端在12:53分钟以后就放出来了求和的消息，55他的官网就放出来消息。也就是说一刻钟不到就发出了消息，那么这一块意味着呢，在传播上基本上就没有给记者招待会以任何传播的空间，直接用求和这个非常劲爆的反腐这个消息覆盖掉了这个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可能的传播发酵的这一个空间。这个我觉得是中纪委王岐山的，我们观察是他的上台以来的一贯的风格，就是这个不是由文宣系统主导的，不是由中宣部或者国新办来主导，也不是由习近平来主导或者谁来主导的，这个就是完全由中纪委由王岐山主导的。我的官网什么时候放，那么什么时候就我放谁什么时候放，那么就什么时候决定了这个传播的方向。我以前专门写过一篇王岐山的这种文宣风格，意味着十八大以来这种高层文宣风格的这个目前我们观察到的一点，就是非常自主，而且这几大常委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自己搞自己的，特别是习、李、王基本上是各自搞各自的。 没错哈，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求和您有没有深入的了解，我看您在微信里面转过一篇文章，就说里面有这么一句，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或者绝无仅有的在国内外媒体都讨好的官员，就对于这个说法您有没有了解过他的根据是从哪儿来的？ 据我所知道，求和能进入公共视线，成为公共讨论当中的一个符号的话，是因为2003年还是2002年的时候，南方周末的一个头条报道叫《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求和》。那个报道的作者是我的好朋友张丽，就是后来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现在已经出来了。他的稿子写得非常非常棒，他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文本和文和语态，塑造了一个中国官场上的一个异类。所以求和从此以后基本上一直在中国的公共讨论的视野当中，从来没有淡出过，不管是在宿迁做市委书记，还是在江苏做副省长，还是在人大做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以及后来做专职副书记，他一直是一个明星式的这么一个人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接下来想说的是求和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人，我个人分析是有两点我是感兴趣的，一个是求和模式，就是求和是道路，求和代表了强拆嘛。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当中是意味着在城市是强拆，在农村是征地，那么征地和拆迁这两个路径当中的话，就是要碰到很多阻力，碰到很多阻力的话，求和的主要的办法是强拆，就强行征地强行拆迁。那么过去10年中国这一块出现的公共事件可以说是斑斑血泪，也可以说是争议最大的一个地方，那么求和基本上就成为了强拆的一个代名词，一提到求和大家就会讲到强拆。所以求和的落马意味着对这一种模式强拆模式是一个要重新讨论和重新界定的这么一个问题了，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反思的过程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求和基本上也会成为官场的一个酷吏， 他的当然他这个酷吏是不是就到了像王立军那种程度，我觉得可能没到，还没到血雨腥风的程度，对吧？ 嗯， 还没到血雨腥风。你看王立军就是血雨腥风嘛，实际上特务手段嘛，直接抓人这个行刑逼供啊、判死刑的那种。邱和还没到，因为他不是个司法官人，但是他也是酷吏，基本上这也是有共识的。那么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官场当中，特别是在近十年、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十八大以来，中国官场的很多规则，原来的潜规则被推翻了的。被重新来那个制定规则的这个甚至还没有规则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一类酷吏他们的这个命运或者不好听他们的下场会是怎么样，这也是值得大家来讨论来思考的地方。 嗯，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大家都知道，酷吏没有好下场。那么这句话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么来下定义。我就刚才讲，回到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旧的那些规则，不管是明的规则还是潜规则，都已经现在很多被推翻了，被推倒了。但是新的规则现在还没起来。那么在这个空荡底下，求和所代表的这一类，不管是强拆套路还是酷吏型官员，他的命运和他的下场一定是会让万众聚焦，会引起非常热烈的公共讨论。 好的，谢谢石飞克先生的连线，谢谢，再见。好，这个史贝克先生到底是行家哈，你看传播学的这个规律哈，把握的非常的精妙，就是听他一解，哎，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刚才史贝克先生他留下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尾巴，就是怎么样去评价求和模式，所谓云南省委副书记刚刚落马的这样一则消息。那有人觉得很奇怪，你说中纪委人家记者会才开完十几分钟，你就把这个扔出来，而且是求和， 对， 就这个人他本来就是在媒体圈里面非常红，他是一个明星级的官员，所以马上大家的关注点就聚焦到求和身上。那他也是有个性在什么地方哈？举几个例子，他一路走来呢就争议不断。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虽然一路被举报，但是我一路高升，而且今年两会上他也说中国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廉政的，是吧？ 对，应该是全世界最廉政的。 你看他过去干过什么吧？他以前在牧羊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就给老师下达招商引资的任务，结果呢被央视的焦点访谈报道，那是在98年。然后呢他真的是央视有些这个报道类型和风格的鼻祖，他怎么办呢？他就让那些有小偷小摸这些行为的人拉到电视上去示众，让他们去那儿念检讨书，然后取名字叫什么吧，叫沉重的忏悔。你看央视是不是学他的后来那些什么卖嫖娼的那些哈。然后他主政宿迁当市委书记了。他干嘛呢？三分之一的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的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就催生上千的官商，这也是让人争议非常大。他去到昆明干嘛呢？公务员24小时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得有一通，就是你24小时办公，跟咱们做媒体的一个标准 一样。 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保证。周日休息不保证，他说你就是无偿的礼拜六给我加班一天。而且呢他一方面搞这个强拆，短期内呢又把这个昆明的基建摊子铺得太大，所以呢就不得不走土地财政。但是这些有人反倒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这么一个官员哈。所以呢我听众朋友里面今天早上还看到一条留言在微信里面，我转了一篇求和的文章，他就说求和他很喜欢，因为他是牧羊的 啊， 他就觉得很冤，他说可能他没有贪腐行为，他是不是得罪谁了，他说 我个人觉得求和的很多行为其实是真的值得称赞的。就比如说我有看过之前有报道说求和之前试过给这个警察110打电话投诉，结果没人接，他马上冲到了110的那个 他自己冲过去了， 对，工作打车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打车，反正就过去了，发现是警察在睡觉，然后他马上就说 立马撤职， 不，他说以后所有的警察不能坐班，全部都要外面巡逻，然后可能有专人来做110的这个接警的工作 啊。 所以你看他这个是非常惠民的，然后他也是做了其他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强拆的时候，他去昆明的这个旧的 这种老的城区城中村改造，他就说他考察完了就说这儿将来如果着火了就是一场特大火灾，如果地震了就是一片废墟现场，所以你必须得改造。他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后来可能不可避免的，就像你说的，由于 摊子铺得太大， 对，没办法，他只能走土地财政，所以有这种强拆拆迁扩大化的，这么好像城中村改造扩大化，好像是定了这么一个标准，就是当时中纪委去云南视察的时候给的是这么一句定语，然后大家就开始审查他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这种违规的现象。他在宿迁的时候还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把所有的公立学校和医院都卖了，然后这个换得一些财政收入来改善民生。但是你看他虽然把医院卖了之后，现在宿迁市政府又开始全新投资做一家新的公立的三甲医院，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然后但是呢大家不得不否认的一点就是宿迁的整个医疗的氛围其实是更加在乎病患的感受，包括很多药价等等，其实都比 公不肯定这点， 对，都比公立医院便宜。只是呢由于宿迁这个模式它是封闭的，全国只有宿迁一个地方是没有公立医院的，所以宿迁的很多医院它没有办法从外面招到更优秀的人才，所以大的医院很多手术率在下降，但是日常的看病率在上升，因为患者可能对这个他们的日常的诊断和医药的这种低廉的价格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对他们能否胜任大的手术就非常的怀疑，所以很多时候手术还是去外地的大医院做。 你看哈，就是说一个父母官他在当地主政的时候，没有很少人像他一样就是可以可能是褒贬两极的这么一个评价，有人就说他雷厉风行特别有魄力啊，做很多惠民的措施，但有的比如说公务员他们就很讨厌他，那甚至有一些被强拆的他有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安置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补偿啊，所以呢他有可能另外一方面是掀起更大的民怨，这也很难讲。 对， 但是问题在哪儿吧，就是说你不能靠一个能人，靠一个很强悍风格的人，他一句话就把一个事儿给办了，就是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制度或者说放在一个法律之前，这可能就不对，这可能以后万一他哪天脑子一发烧，他一火热，他干了一件大事，他可能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区别，基本上在这个求和模式出现之后，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很多地方的地方官都出现了这种求和模式，因为如果你想从政绩上来说，从民众的口碑上来说， 他最容易， 对，走这条路是最方便的，你既让领导看到了你的政绩，又让老百姓看到了你给他们做了实事。但是很多时候中国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说对老百姓民生的改善，一方面是硬件，一方面是软件，最难提升的是软件，真的让软件提升了，也许硬件反而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现有的这种模式软件提升不了，才能走硬件的路。就像刚才樊素你说的，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的领导一句话就能改变整个城市原来的风貌和结构，但是你像在国外，其实很多时候在市长的上面还有议会，市长的 你得咨询， 对， 你得听公众的意见， 对对，最后大家投票或者议会投票，然后这个事情才能执行。可能这个时候是既得了民心，又把事情落到了实处，因为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已经知道原来的困难有哪些，然后你做完这件事之后，大家能得到的好处有哪些，所以很多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对的两极意见。 所以说你还是得搞民主，搞法治，就是说他这个方式呢，他自己有句名言叫做"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推进法治"，但听着就觉得有点像本末倒置哈。好，我们再次休息，等会儿呢张立凡老师他对这个所谓的求和模式也有他的一套观察点评，我们休息回来听听张老师怎么说。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马上来听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来点评求和落马的消息。 这次两会的一个热词就是有权任性，我想求和就是有权任性的这个一个代表，所以这个而且他也是作为这个一方的这个所谓父母官也好，是长官也好， 他是党大于法的一个代表，就是他是典型的党大于法，他言出法随，然后呢这个令行禁止都由他说了算，所以呢他让人心生畏惧。但是这么一个执政模式，我觉得其实是可成问题的。 嗯， 就是说他这种有权任性的时代是不是随着他的落马会结束，这个我们还要再看一看。但至少他说明了这类人也很不招待见。其实应该说呢，这个大家也有很多的评论对他有惋惜，也有拍手称快的，被他拆了房子的人肯定是拍手称快，但是呢体制内也有一部分人觉得他是一个这个敢想敢干的一个能源，这个能干的干部。那么这种情况觉得现在好像像他这么有魄力的干部现在本来在官场上就很少见，所以呢也有人替他感到惋惜，甚至觉得他可能没有贪腐，他可能只是违纪违法，都是在他这个做官的这个过程中他打破了很多规矩，所以造成的这种困境。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要依法治国的话，肯定像他这种就是超越法律形式的官员肯定是应该被处理，起码是他们应该收敛。所以呢我觉得求和的落马，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背景，那就是说也曾经有媒体爆料他是江苏出来的干部，而且他曾经得到一位这个曾经主政江苏后来又主管这个组织人事然后现在还是身居高位的一位高官的这个提拔。所以这个求和自己也曾经讲，他说我被一路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这个中间就是说提拔求和的人现在处境如何，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观察的。 好，这个最后大家就可以发挥联想了哈。那当然了，它代表着一种，如果说它代表着一种模式的话，它可能就是会对社会造成一种误导，就是说你可以以你的权力、强力或者是暴力的这个人质的行径，就是为民众办一些事情，也可以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的难题，但是他们往往呢就不会相信别人，他也不相信制度，他只信他自己的判断。但是你自己的判断，你总有可能你就是看错眼的时候，或者你判断失误的时候，那你就会陷入危险。 对，但是我觉得他做事情的魄力确实是有的，而且也有决心。就像他当时刚到昆明工作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八无，这八无是什么呢？说刚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怨无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事无畏。这个决心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后来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真的，他的出发点你不得不说确实是好的。 听出来你是这个惋惜派的是吧？ 对，但我不是惋惜派，但是是这种在他落马以后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求和模式现在我们今天来批判说他不对，但是在求和模式刚出现之后，其实真的有很多地方官都采用的是求和模式，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其实那个地方官刚上任的时候完全就是求和模式一模一样的， 但是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受最高层待见了， 对， 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得及时刹车，得去修改。所以呢这可能引发我们对于接下来还会不会有更多的类似于求和这样的人他也会出问题哈，这可能也能更大的层面上反映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立化新闻的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再见。